大家好，我是阿一，虎年佳祝大家做事要从一而终， 仲要一句到尾， 手下留情，祝大家万事胜意。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虎年笑口常开。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天是虎年的大年初一，先在这里恭祝各位听众山龙活虎，龙精虎猛，如虎添翼，还有呢是这个是虎虎生威，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叫做百毒不侵。今天我们讲呢这个虎年呢，就跟大家讲下虎年的流年的预测。讲起这流年预测，中国几千年来都很流行的。不过这些呢就是叫做玄学。玄学就不是科学，因为科学呢就讲实证的。很多听众如果是相信科学的话呢，对这些所谓玄学呢一定是嗤之以鼻，不相信的。不过不紧要，即是说呢当是一种意见参考，既然几千年来都是这样说，我们不妨呢是做一些预测，叫做姑妄言之就姑妄听之，不信就不要紧的，好像有人说今年虎年一些生肖的属，本命年的属虎的就不行，相冲的属猴，相刑的属蛇，还有相害属猪，即所有东西呢咁多人生肖都属于同一类嘅，咁点会个个都会一样呢？所以有好多例外嘅。不过今日呢我哋呢就係从两个角度去睇今年嘅虎年嘅流年。咁会从呢个立春嘅八字睇个虎年，亦都会从紫微斗数去睇下。咁请咗两位专家。一位呢就係中华智慧管理学会嘅会长张慧林博士。Bruce， 你好， 你好，首先祝大家听众，恭喜发财，希望大家今年都心想事成，开开心心，身心康健，得心应手。 好啊，好啊。另一位嘉宾咧就系紫微斗数嘅专家，呢个招燕芳师傅啊，招师傅，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恭祝各位咧，喺虎年咧身体健康，咁咧事事如意，得心应手。 咁啊，张博士咧同阿招师傅咧，佢哋嘅专业都唔同嘅。张博士就会同大家讲呢、先讲呢个立春嘅八字。咁啊，招师傅咧就会讲紫微斗数。咁啊，上半决咧，我哋十一点前咧个主场就应该系阿张博士，咁啊，招师傅都可以俾意见。十一点后咧个主场就交俾招师傅。咁然後到十一點半之後咧，我哋兩位咧共同再參與，比較宏觀地再各從唔同嘅角度睇下，究竟虎年咧特別係呢、Omicron 啊，而家係來勢洶洶，我哋會點樣應對？咁張博士，你描述一下，因為我哋講嘅每年傳統都話睇今年嘅好壞咧。就梗系睇立春八字，咁你睇今年嘅立春八字，你觉得有啲咩特色啊？张博士， 好啊，咁我先俾少少，我哋讲立春啊，乜嘢叫立春嘅背景俾大家先啦。我呢个话咧就讲都讲唔清，有理说不清。喺所谓流年啊，流年其实系八字入边一个嘅，我当系一个专有名词啦。咁啊，譬如今年我哋叫任人年啊，水虎。咁任人咧，叫称之为今年嘅流年。咁其实咧，大家都叫哦，而家系虎年大年初一。其实喺从我哋八字嘅批算个角度咧吓，其实而家别入任人年嘅，因为我哋有所谓立 春。咁啊，咩叫立春咧？其实呢啲我哋要讲一讲。咁啊，我哋由基础讲起啊。咁啊，立春好简单嘅，因为咧，其实一年咧，其实我哋大家知道啦，大家听过有阴历，或者我哋所谓嘅初一十五。嗱，呢个系由月亮围绕地球一周，咁啊，大概二十九点八五日啦，即系二十九点八五，即系大概三十日啦吓。所以咧，我哋初一十五大概三十日，大家知道。咁啊，举头除咗见到月亮之外咧，其实啊，中国人咧，我哋叫以农立国啊。以农立国即系话最紧要就处理食嘅问题。咁啊，食嘅问题咧，其实咧，所谓初一十五咧，对于农业嚟讲咧，对于耕作嚟讲咧，其实作用唔大嘅，因为中国唔系航海嘅民族啊。初一十五系朝夕涨退啦，咁啊，对于航海员特别重要。于是中国咧就开咗十。所谓24嘅节气嘅，咁24节气咧，其实乜嘢嚟嘅咧？其实呢个系太阳同埋地球啊，讲紧地球围绕太阳一周大概365日啊，365.25下。咁啊，太阳围绕地球一周咧，我哋将佢分为四个区域啊，咁所以咧，我哋分咗所谓立春、立夏、立冬、立秋。咁呢个咧就可以准确啊，廿四节气可以准确地掌握啊呢个所谓嘅所谓天气啊，所谓春夏秋冬。咁啊，对于农业系特别重要嘅，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立春咧就变成特别重要嘅一个起点。咁所以如果大家知道咧吓，咁啊每年立春因为系属于太阳历啊，所以同我哋今天所谓嘅西历咧系比较近嘅。所以每年嘅立春基本上都系二月四号，咁有时可能系扎住二月五号啊，咁但系都系二月四号。咁所以咧，其实咧坦白讲啦吓，如果我哋批流年咧，要二月四号咧先开始，咁呢个少少背景。咁啊，讲流年啊，立春啊，大家啲嘅知道咧，一谂起嘅就天干地支啊，飞哥。 系。 啊，你知唔知天干地支个来源？你啊，飞哥博多才一定知道啊。 系。啊。 我同听众又分享一下啦，因为讲咗之后咧，先至容易讲啊，讲咩叫天干，咩叫地支，同埋讲咩叫五行啊。呢啲好基本概念咧，如果你唔掌握咧，其实听众净系听某啲流行嘅说法啊。即系话啊，属龙嘅朋友、属虎嘅朋友、属蛇嘅朋友，等你点点点，呢个咧就比较我哋叫江湖牌一啲，我哋通常唔用。我哋如果真系正系做一个所谓比较理性嘅方法去处理八字，去处理我哋所谓嘅预测学咧，我哋都会用晒成个年月日时。咁啊，中国古代咧年月日时咧，我哋就唔系话啊边一譬如公元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一月、二月、三月咁样上，咁基本上咧，我哋咧所谓天干地支，咁天干地支系乜嘢嚟嘅咧？咁咧有呢个咧，我哋睇翻古人啊，古人咧抬头望上天空咧，系有七个星系比较明显嘅，佢叫七正，日、月、金、木、水、火、土星啊。咁啊，当其时咧，发现咧木星咧，围绕地球啊，围绕太阳咧，就大概系12年。咁所以木星咧又叫岁星嘅，木星叫岁星。咁木星所处嘅位置啊，就称之为啊，所谓地支啊，就称之为岁。咁所以咧，将木星围绕住太阳，分为十二个所谓太岁十二宫吓，又配十二个生肖，所以有所谓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咁呢十二生肖咧，其实咧就系、是、基本上都系由28星宿嗰度所引申出嚟嘅。咁呢个咧，首先就系12个地支咧就定咗啦吓。咁所以我哋就认识到有12个动物啦，咁啊嚟配12个地支。咁啊，今年虎年啊，咁所以咧今年就系人年嘅虎年。咁啊，除咗12地支之外咧，咁啊，我哋都听十个天罡，十个天罡。咁啊，木星系岁星，咁点解无端端我哋有十个天罡同埋有60甲子嘅咧？咁啊，另一粒星我哋抬头好清楚望到嘅土星。咁土星围绕太阳一周咧，大概29.65年，即系等于大概30年。咁所以古人咧就称30年咧叫一世或者一代，或者咩意思咧？三十而立啊，咁啊成家立室。咁咧就当然啦，孔夫子未必系解唔咁解啦。咁成家立室咧，即系换句说话讲咧，系30年一代，即系30年大概有仔啦。咁60年应该有孙啦，啊，咁啊90岁先应该有曾孙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咁30年同埋12年嘅最少公倍数咧就叫60，所以咧60甲子嘅系咁样嚟嘅。咁啊60年里边咧，啊呢、這个 木星和土星呢產生了三次是相會，即是在那個太陽如果分做十二份和十份，個星宮是重疊，三次呢叫相沖，剛剛對立，對立位，所以呢變了來說呢就是六次變化，六十年裡面六次變化呢，剛剛好六十除十呢就是一個完美的變動，所以十這個數呢就這樣來的，叫十天光。咁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就所謂天干地支，其實天干地支文化在中國咧就非常之重要。中國由夏朝開始啦，咁我哋已經開始有天干地支，去到漢朝嘅曆法啦，後期就是唐朝啦。我哋真言宗其中一個祖師叫行善師所定立嘅唐曆咧，基本上咧去到公元可能十九世紀咧，先有微改善，即係微調嘅需要。咁所以呢個咧，其實我哋知道中國人由天干地支嘅文化開始咧就。人生所有的事件都可以記錄得很清楚。咁我哋話說翻回來啦，終於去到立春八節啦。咁所以咧，既然我哋講天干地支，咁於是咧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就係、是、所謂嘅天干。咁啊，子丑寅卯辰巳未申就出亥就地支。咁所以我配合嘅時間就甲子啊、乙丑啊，諸如此類一路數上嚟，就有十，就有六十個可能性。咁呢六十個可能性咧，其實咧我哋咧就年份固然我哋用天干地支代表。月份我哋都用天干地支嘅，日我哋都用天干地支嘅，甚至时辰我哋都用天干地支嘅，所以我哋有十二个时辰啊。咁啊，于是咧，其实喺立春嘅时间咧，其实我哋会排程咗一个所谓嘅四柱八个字嘅，八个字组成。咁啊，飞哥都好熟啊，你知道今年个四柱啊，立春 系我想或者阿慧良，我话你头先都讲得好详细，向听众介绍咗我哋中国历史上点样即系睇个天象。因为我哋讲玄学咧，佢有个假设嘅，个假设咧就话我哋用一个天干地支嘅呢个咁样嘅理论咧，就去睇宇宙运行嘅规律。咁然后我哋就话认为呢个宇宙运行嘅规律咧。就对我哋嘅人世间有一个对应关系， 冇错。 嗱，呢个咧就好难证实嘅，即系我哋系作出咁嘅理论根据。咁但系呢个宇宙嘅规律咧，有一个好形象化嘅譬如咧，其实大家可以明白嘅。所谓天干咧，就好似一棵树嘅树干， 冇错。 所谓地支咧，就好棵树嘅树根。所以听众咧就好容易明白，你即刻知道究竟树干紧要咧，定系树根紧要？嗱，嗰個光之個光字就樹光個光字，嗰個簡寫未必叫光天光咧，其實就樹光。咁啊，其實你睇到咧，其實樹根咧，佢喺藏喺地下度嘅係唔係咁明顯，但係佢好重要嘅。棵樹斬咗咧，嗰啲樹根就可以再生樹嘅。所以我哋講依個易經裏邊講陰陽咧，其實陰嗰個重要性仲大過陽嘅。所以如果你講天光地支咧。千祈唔好忽略嗰个地支， 冇错。 个地支个影响力咧，其实大过天干嘅。咁再欲讲一样嘢咧，就话你讲嗰个天干地支咧，咁样个运行咧，其实咧我哋可以讲咧，就话嗰个排列啊，我哋讲系八字就系所谓年柱、月柱、日柱同埋时柱咧。 冇错。 其实你就可以睇到嗰、那个日柱、那个天日年柱咧，即系今年戊人任人年咧。个连柱斜其实向你回顾到个地球围绕个太阳嗰个轨迹去到边个位， 去个宫位 咁你就知道嗰个连柱。个月柱其实从个月柱可以睇到个季节，春夏秋冬。一睇你个月柱就知道你系春天出世定夏天出世定秋天定冬天。然后嗰个日柱咧，其实我哋好重视个日柱咧，其实就讲到个月球对我哋嘅影响力。看你的日柱，我们计旧历嘛，你看到那时期那个月光的形状究竟是上圆还是满月还是下圆，又说没有月亮。然后的时柱呢，就看到你出世的时候呢，那个太阳的能量比你有多少，就是说你日头出世或者夜晚亥时出世没有日光的，或者正午出世是日光很晚的，这些含能都跟能量有关。所以我们一看你出世的八柱或者看的立春那个四柱呢，我们就看到那个由天干地支形成那个五行所出现的那个能量场是一个怎样的模式。那我们从这个能量的模式呢，我们可以推断到今年就什么特色。那阿张博士，你跟听众讲讲 究竟今年立春的八字是哪八个字？ 好啊，嗱，我哋讲八个字之前咧，我哋先讲下呢个五行先啦吓，否则嘅话咧就有理说不清。咁啊，五行大家知道啦，金水木火土或者金木水火土啦。咁啊，金水木火土咧，大家啊即刻会谂起就啊，金属、树木、燃烧嘅火或者太阳、水就系大江大河或者系嗰啲所谓嘅焦炉吓，焦炉水啊，或者系所谓土就系一埲石墙或者啲烂泥巴。其实呢个咧，其实我哋讲喺术数上面嘅五行吓，唔一定系象征金属，唔一定象征木，唔一定象征系水呢样东西。佢其实系一种我哋叫做将所有事物归类成五大类，咁啊包括咗譬如东南西北中啊，可以变成金木水火土，因为东方系属木嘅，西方属金嘅，南方属火嘅，啊北边属水嘅，中央系属土。亦都可以，我哋讲心肝脾肺肾啊，亦都可以讲系所谓青黑白红黄啊，啊呢类呢类，即系换句说话讲咧，其实我哋甚至将可以各行各业归类去到五行嘅。咁啊，第一件事啦，所以咧，我哋所谓今年叫壬壬年先算啦吓，但系叫水虎啊，啊水嘅老虎。咁呢个子丑寅卯辰子午申酉戌亥咧，都有所谓五行属性嘅。咁呢个人木咧，同人啊呢个老虎属木嘅。所以我哋就叫做水虎年，水嘅老虎年啊，第一条柱壬人好容易记啦，水老虎。咁啊月柱咧都系壬人啊，另一只水老虎啊，呢个都好容易记啦。去到日子咧，我哋叫戊子，戊子咧就系一个土嘅老鼠啊，子系老鼠嚟嘅，系属水嘅啊，子水。咁啊第四条柱咧，你叫甲人，甲系属木嘅，都系木虎。所以呢个八字咧，你又见到咧，头先阿飞哥讲得很好嘅，天干地支啊，好似一棵树嘅干同埋根啊，树干重要啲咧，地根重要啲咧。如果只系喺根度有，根发展得好强，未曾飙出嚟啊，俾人变成一棵树嘅干嘅话咧，我叫蓄势待发。所以地支好多时间系蓄势待发嘅，去到配合我哋某啲人生嘅大运啊、流年啊，我哋忽然之间变得好强啊，或者忽然之间变得好多灾害啊，咁呢个叫蓄势待发。咁啊喺天光咧就叫已经系显示咗一种力量啊，所以我个人咧会将地支叫势，天光叫力量嘅力啊，即系已经显现一种威力噶啦。咁啊，所谓势同埋力啊，咁啊蓄势待发同埋力量要相辅相成。咁呢个相辅相成咧，其实咧喺某年上面啦。我哋讲啊，呢个日柱啊，头先我哋讲水虎，水虎啊，年系水虎，水嘅老虎啊，咁啊月系水嘅老虎啊，日子咧就系所谓土嘅老鼠啊，咁啊时柱咧就系木嘅老虎。大家听到啦吓，老三只老虎，三只老虎就系属木嘅，甲都系属木。咁啊，以前咧有只老鼠坐喺个木土下边，系属水嘅，两个任水都系水嚟嘅，所以咧水啊，我哋叫啊。有气有力啦，因为天光又有，地支又有，都有水啊，任因为有两个任水同一个子水，木咧更加有气有力啦，因为我哋有三只老虎同埋甲木喺天光度，木土咧就叫孤苦伶仃，木土啊，木土因为地支入边咧，基本上咧我哋要用火嚟烧个土，地支冇火啊，冇人五戌，即系入边嘅五火同埋戌火，五火同埋戌土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呢个咧就等于我哋讲啊，立春八字咧呈现咗一种极度不平衡。人生我哋讲平衡，平衡到就 very good 噶啦。咁啊，如果个木土好弱嘅，好多水嘅，就好似一个水冲破个堤啊，水会破堤。咁啊，另一个咧就身边有棵好大嘅树，身边啲根已经渗透落个泥嘅墙里边，个墙仲快要崩烂。咁所以咧，称之为咧。一个极弱嘅木土，呢、这个象咧，我自己个人嘅评价咧吓，就好似世界真的病了啊，即系等同于呢个木土就象征啊，我哋呢个立春啊，象征整体啦、啊、全球啦、世界啦、啊、病得好重啦，呢、这个木土。咁啊，于是我哋话病喺边度啊？于是我哋睇翻到底啊，呢个水系代表乜嘢咧？对于个木土嚟讲，对于个所谓一嚿石墙咁。嘅泥土嚟讲，啊呢个甲木又代表乜嘢咧？对于一个木土嚟讲，啊土克水啊，水为财，甚至应该系偏财添。 嗱，偏财一般咧象征咗金融市场啊，或者今天我哋经常讲嘅量化宽松啊呢类，突然之间个钱嘅量增加好多嘅，都叫偏财嘅。啊，偏财咧就唔系话啲唔正当嘅财，大家一听偏财好似系偏门啊，偏偏地啊，甚至系一啲唔合法嘅钱啊，又唔关事。啊，偏财嘅意思就系叫做个量唔系稳定增长，正财就稳定增长，或者稳定嘅财。偏财咧就系话，有时叫快者得。咁快者得咧，其实最适合就系个所谓金融市场啊呢类东西啦。咁啊，今天啊呢个土啊，黑唔到个水，即系同个水唔平衡啊。象征乜嘢咧？象征咗咧，其实呢个财啊嘅发展咧，今年啊吓，我哋称之为非常之充满咗危机嘅一年，充满咗危机嘅一年。所以我哋称之为咧，我自己个人啊，俾个名叫浴火凤凰啊，即系简单讲叫死个翻山。咁我就火凤凰，死个翻山。咁呢个水咧啊，特别象征边一类嘅行业啊，边一类嘅我哋叫做生态链啊，上面啊，经济生态链上面啊，受影响最大咧。第一件事物流，第二件事旅游，第三就是贸易。啊，五支城市，因为我哋trip 唔够啊，芯片唔够，所以咧好多地方嘅发展五支咧慢咗落嚟嘅。啊，唔用华为系另一个原因啊。智能城市发展啊，各方面啊，呢、這个咧都系属于所谓危机，意思就话佢发展咧系唔健康。有很多的困扰。这个就是水的弊病。刚才说了这个水虎土鼠和木虎就是今年的象。一定要处理个木。因为甲木呢是一个在相对于个木土在八字里面叫七煞。飞哥知道七煞啊。所以你跟同听众介绍七煞啊飞哥。 好啊。嗱，我補充少少啊，張博士啦。 好啊。 嗱，我哋頭先啊，張博士講到話，今年立春咧，其實今年立春咧，表面上係好過舊年辛丑年嘅。舊年辛丑年咧係無春日啊，即係話成年個立春都唔喺嗰一年之內，咁啊非常之陰暗嘅。舊年2021年啊，今年嘅立春啊，年初四咧就係我哋叫做接神日。所以表面上是都挺好风光的年初四。我们说这个今年是开工有三日最好嘛，年初首选是年初八，第二是年初七，三选就是年初四。但是呢刚才张博士讲到说今年的八字是不平衡的。你表面上看就看到个年柱是任人呢，任就属水，人就属木。咁个月柱呢又是任人。属水属木，然后嗰个日柱咧就戊子咧就属土同埋属水，然后咧嗰个时柱咧，我哋系话年初四嘅4:50啊嘛，凌晨4:50啊个立春啊嘛，系叫做甲人，甲啊属木，人又属木，所以成个八字咧，你见到系无火又无金， 冇错， 所以咪叫做唔平衡咯。即系木啊极旺，三个人啊，咁啊水木就极旺。我哋通常有个讲法叫重煞格。点解重煞格呢？我哋搵一问，我哋讲每个四柱、年柱、月柱、日柱、时柱咧，年柱可以睇到我哋嗰个 DNA， 讲嚟我嘅父母；月柱啊睇到我哋嘅配偶；日柱就代表我哋自己。所以我哋睇八字咧，最重要嗰个中心点咧，就系睇你嗰个日柱嗰个天光。我哋今次嘅天光就木，系木。咁啊木咧，连系其他嘅依个系地支啊，嚟计同埋天光嚟计咧，我哋见到一个叫十神。咁啊，今年嘅以木为主咧，出现咗三个人咧，我哋个 term 俾佢嘅呢种情况咧，就一个系土，一个系木。啊，木同土之间咧系相克嘅，所以我哋嗰个人咧，虽然三个人咧，我哋有一个名词俾佢叫七煞。 冇错， 七煞咧就可谂到个煞字就系唔系咁叻诶，大咁好吉利啦，变咗煞煞煞，咁你可以意会到今年系七煞系有一种灾难嘅意味。 系啊， 啊。 飞哥讲得好深入啊嘛，新飞哥头先讲到一个叫做重煞格咧，我又补充少少啊。呢、這个木土咧，因为头先我见到啦，水又多，木又多，咁喺术数里边咧，有一种叫物极必反嘅。 因为冇土咧，就变咗又冇火照住佢，又冇土护住佢。 系 咁，所以咧就唯有跟从咗啊呢、這个水同木。水木越强旺，佢就越强旺，咁叫称之为冲突噶。头先你记得咧，我就讲啊，今年咧叫玉火凤凰啊。啊，点解咧？其实头先飞哥讲得咁深入咧，我讲一讲。系如果你作为流年嘅话咧，這個、重呢个冲格佢会破格。破格即咩意思咧？有几个月咧，佢特别有力量啊，佢反叛啊。 系。 咁反叛嘅时间咧，仍然做咧，就叫有三个月特别有力量反叛嘅时间咧。今年啊，我哋同过去嘅某一个我哋国家领导人一样啊，三起三落啊，今年里面。 冇错。 三起三落啊，所以咧，三起三落即系咩意思咧？有人个心比较清静咧，过到关；有人个心太动，过唔到关。所以我哋讲三起三落咧，因为佢系重格而破格。啊，咩叫破格咧？当佢本身又冇根，於是个木土太弱，於是咧就好似女，我哋中国古代啦吓，譬如讲女子三从四德啊，譬如啊个丈夫越做官做得大嘅，咁啊叫一品诰命夫人啊，呢个叫出嫁从夫。啊，晚年嘅时间，如果仔啊个做得好大嘅官或者系好成功，叫一咁一品诰命太夫人啊，呢个叫老来从子。咁啊，童年嘅時間，如果你爸爸係做好大嘅官嘅啦，啊，於是你就叫丞相女，啊，呢、這個叫啊，即係叫少年咧就重父，呢、這個重格，唔在乎自己強，而係身邊嗰個所謂十神越強，佢就越強。今年我用呢個所謂嘅玉火鳳凰咧，就講呢、這個今年三尾三落啦，所以叫鳳有玉火即係俾火燒啦，死過翻山啦咁最重要啦，又講一講頭先阿飛哥講七煞啦，解釋咗好好。因為木克土嘅呢種克法咧，係叫無情嘅攻克。因為咧，木土啊，又係屬於陽嘅天光啦，甲木又屬於陽嘅天光啦。呢、這個你如果有心有興趣講陰陽，我哋一陣再講，冇問題。咁呢個無情嘅攻克咧，象徵乜嘢咧？鬥爭，超級嘅鬥爭， 係 白熱夫啊！所以你今年嘅鬥爭會白熱化嘅。咁呢個鬥爭白熱化咧，其實呢個七煞啊。象征乜嘢咧？七煞咧，亦都系象征西方国家嘅。七煞本身就系西方嘅之象，象征呢个冠状病毒嘅，象征咧甚至啊所谓嘅暴力啊示威。咁所以今年嘅七煞咧，其实系好似一种嘅延续过去两年嘅象，或者延续2021年嘅象啦。 系 咁啊，甲木咧亦都有所谓五行属性咧，亦都象征某啲行业嘅，包括咗乜嘢咧？航空业系属甲木嘅。航空業因為需要飛行咧，都係同木有關嘅。農業今年可能全球氣候反常咧，我相信有啲地方咧個農業會係比較弱一啲嘅。文化事業啊，因為木都係屬於木主人啊，仁義禮智信嘅人，所以同文化有關。所以咧，今年咧其實咧喺除咗中美嘅競賽係白熱化或者叫東方同西方白熱化啦，咁啊好在今年呢個白熱裏邊咧。有一粒星冇出現嘅，飛哥，所以今年咧係唔會有戰爭之象。嗰粒星叫乜嘢咧？叫破軍將官啊！將官喺十神裏面咧，就同打仗有關。將官咧，所謂七煞咧係競爭嚟嘅，競爭咧仲係我哋叫做守規矩嘅。做將官即係咩意思咧？我推冧曬所有規則，推冧曬所有規則，推倒重來，又透過戰爭重新建立一個新秩序。咁咧，相官啊，今年个象唔喺度啦。相官系所谓十神入边一个名词嚟噶，八字里边。咁咧就因为今年系土生金啦，新金咪叫相官啦。今年就冇个相官嘅任何少少都冇。咁所以今年咧就唔应该有大战争之象。咁呢个咧就系大概立春八字入边啦。咁我哋从呢个会睇到啦吓。基本上喺嚟紧一年咧。其实如果大家谂住话疫情会好快好快好快过去咧，其实呢个暂时可能未必。你话中美会和谐啊，大家手拖手咧，呢个暂时都未必。航空啊、旅游啊，你会重新启动咧，呢个都未必。金融市场系咪一定会一面向好咧？我相信呢个系波动里边三起三落。咁所以整个结构咧，嚟紧一年咧，我哋一句讲晒叫动，大动。嗱，呢个咧八字里边咧，人系驿马之一嚟嘅。飞哥驿马好重要嘅，飞哥 系 驿马咧。我哋除咗系上升动，但系所有动咧都系因为心动。 好多人啊，阿张博士，好多人解释驿马咧就系旅游， 又系你话你有旅游命，但系其实咧，我哋今日讲个驿马咧，阿 Bruce 驿马咧，其实我哋可以解释唔系旅游， 系 移民啊， 移民啦算，系真系移民带动啊， 系啊，移民啊，好越嚟越多人移民啊，你边个就系呢个就驿马啦， 系啊， 同埋咧就有时一啲嘢咧，我哋讲话呢啲玄学咧，其实佢哋。每个人都是各自表述的，有各种不同的讲法。 是。 譬如说刚才这个是张博士呢讲到从个八字分析说今年的农业不是那么掂，因为气候反常。 是。 但是呢我们看这个通胜的地母经呢， 是。 就讲农业讲到好到不得了。 是。 那你再说问题，你说喂究竟地母经准呢，要说我们分析八字准呢，就有矛盾，但系咧， 喺呢个木咧，几时系属于我哋叫戊土重咗咧，就为之好。 啊， 戊土唔重嘅时间，你叫破。 系 咁，所以今年咧，农业咧固然啊，我整体系向好啦，都有几个月份有机会系因为某啲大型啲嘅，包括咗可能行情啊，或者系大嘅雨啊。因为今年，因为而家咧所谓全球气候暖化咧，其实个水啊。雨水的分布咧開始亂咗啊，或者地方降雨量多過從前，有些地方是旱情多過從前，所以咧其實呢、這個今年是一個很奇怪的年，所謂翻起三落咧就係、是、去破格，跟住又重啊。講翻破格嚇，有幾個月破格咧，我哋特別睇一睇。五火月，戌月啊，五火月咧即係我哋叫做龍五火月咧，大概就係等於六月啦嚇，新曆嘅六月。啊，戌月咧就大概新曆嘅十月。咁啊，另外一個月咧就係自火月，就係新曆嘅五月啊。咁呢幾個火咧就特別強一啲，咁佢有機會形成破格。甚至人月咧，因為人五戌個象咧， 三合 佢都有機會三合裏邊咧某啲日子啊，所以人五戌嘅日子咧，佢都破破地嘅，因為人五戌佢始終係叫做三合象啊。咁所以咧，其實咧今年咧有幾個月會破格咧，嗰啲時間咧甲木就變成咗極之大嘅傷害。就唔再系重蹈嘅时间咧，咁啊，所以啊，嗰段时间入边，可能我啲主要嘅我叫世界大粮仓吓，有机会有特别嘅突变，某啲地方可能多水啊，令到系成一啲嘅灾害，有啲可能系太过干旱，收成有问题，都有咁嘅机会存在。 因为大致上咧，你睇到啊，我哋讲从杀价从水木。大致上二三四咧都系 O K 嘅，我哋个过完年呢几个月咧都冇事，然后咧就有起落咧就呢个系五六七，然后就最唔掂咧就秋天， 系啦七月 啊，有个所谓新月咧，又我哋叫做天地交战，咁啊大家过咗立秋之后咧就认真要小心，有啲咩灾难，咁我哋跟住咧。听完新闻之后咧，就去听下招师傅点样从紫微斗数个角度去睇我哋虎年里边嘅特色啦。咁而家我哋听首歌先，就系、是、飞虎群星贺新岁嘅歌。 全民来迎新，千岁齐齐分。 军队规模扩大10万人。他向国会发表讲话，敦促议员保持冷静和团结，不要引发恐慌情绪。他又赞扬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是自2014年以来最大。英国首相约翰逊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将会和泽连斯基会晤。约翰逊抵达之前在社交网站发文说，作为朋友和民主伙伴，英国会继续维护乌克兰的主权。约翰逊在访问期间将宣布向乌克兰提供8800万英镑援助金，帮助乌克兰减少对俄罗斯能源资源的依赖。波兰和荷兰的领袖将会在同日访问乌克兰。波兰外长说，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包括无人机和防空导弹在内的防卫武器和人道主义援助。如果乌克兰发动袭击，会为可能大量涌入的乌克兰如果是俄罗斯发动袭击，会为可能大量涌入的乌克兰难民做准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031点，跌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90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5，日元114.88，瑞士法郎0.923，加元1.273，人民币6.37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9.68美元，卖出1800.03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日几阵雨，市区气温介乎13至16度，而新界早晚仍然寒冷，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今晚至听朝早离岸局部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日几阵雨，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冬奥直击，主持徐家乐、邱雨勤。 港台电视32全程紧贴国际体坛盛事， 全力直击在寒冷赛场上的热血比拼， 将会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 还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 让全城一起来支持国家和香港运动员。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气候在这里跟大家拜个年先， 我陈家俊恭祝大家大吉大利， 我郑瑞文祝大家一团和气， 我胡世杰就祝各位什么时候都开开心心， 恭喜恭喜。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虎年笑口常开。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本地的展览业无可避免地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当疫情缓和，本地的展览业有复苏的迹象，反之国际展览仍然受到相关的旅游限制所影响。随着疫情的发展，或者碰到航班又或者是酒店的问题受到重大延误。每年二月份在西班牙巴塞隆拿举行的世界移动通讯大会 MWC， 2020年受疫情影响，导致很多大型科技公司退出展览，最终在展览前两星期宣布取消。2021年2月也都无法如期举行， 至於每年七月在上海舉行的世界移動大會亞洲版，亦都連續兩年因為疫情取消。2022年2月份的世界移動通訊大會展暫時將會如期舉行，但是變種病毒肆虐日益嚴峻，各地確診突然急速增長，展覽會否再次被取消是未知之數。六月在台灣舉行的台北電腦展也都已經連續兩年因為疫情取消，而九月在柏林舉行的柏林國際消費電子展 IFA 2020年縮減了規模，2021年取消。當然不單只是資訊科技展覽受到影響，其他不同類型的國際展覽很多也都已經取消或者延期。大家又或者認為現在什麼都可以放上網，復辦實體展覽是否仍然必須呢？其實舉辦實體展覽除了可以讓業者親身觀摩、觸摸和體驗琳琅滿目的產品之外，更重要的是人與人的面對面交流，促進彼此知誠聯繫、洽商。疫情爆發初期，大家都認為可以長期在家工作，但是現在還有多少企業仍然堅持讓員工在家工作呢？又是否會影響工作效率呢？藍地球，方寶橋撰稿， 色無限 FM 九二香港電台第一台， 色無限， 色無限知識。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十三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今集嘉宾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陈志思。 全世界的客都要经过我们香港度入一入去大湾区，大湾区咧要经过我们香港走出去，最终是大家互惠噶嘛。 二月二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一鸣制衣厂隆重开业，阿娇准时来到祝贺，李一鸣就急不及待向他打听简爱的近况，阿娇就只好如实相告。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呢个虎年流年的预测。咁头先嗰半小时咧，就已经由张慧麟博士、中华智慧管理学会会长张博士咧，同我哋讲到关于呢个系立春八字啊个特点。咁啊，而家呢半小时咧，我哋要揾紫微斗数专家焦燕芳师傅嚟同你讲下，咁紫平八字咧同紫微斗数其实系两种唔同嘅思维模式，两种唔同嘅 system， 有相同，亦都有唔同嘅地方，唔同嘅运作。咁好似我哋而家玩电脑、玩手机样，有啲用 Android， 有啲用呢个系苹果啊，都唔同嘅嗰个痕嗰个理论根据啊，同埋好多嘢有啲唔同。咁啊，其实我觉得咧，紫微咧都佢比紫平咧就更加有 marketing 嗰个意识，好针对人嗰啲咁样嘅特别需求啊，而列出我哋 涉及到你嘅田宅啊、你嘅宅吉啊、你嘅呢个系迁徙啊，全部都有晒嘅。咁啊，萧师傅，你觉得今年啊嗰、那个紫微斗数，或者你先讲下，我想讲下咧，因为有啲人讲话唔知阿萧师傅同唔同意？话每年嗰个紫微嗰个四化星啊，其实系紫微嘅精华，你接唔接受啊？呢样嘢啊，萧师傅 系冇错噶， 你都觉得系啊？ 系喺紫微斗数里边咧，当然咧，我哋有几个情况要睇嘅。四化咧系加强咗佢个表现嗰个能力嘅，叫做六权科技，六叫化六，权叫化权。化科同埋化技嘅，咁六權科技咧就即係等於我哋去睇風水啊，邊度財位啊，邊度係利財啊，邊度係有病啊，咁嘅意思。所以化技咧就係個病啊，或者係唔舒服啊，有咩問題啦咁樣。咁啊權咧就係講你權星啦，同埋你嗰個科咧叫你聲名啦，同埋你嗰個名譽咧，同埋地位咧叫六權科技，咁係四化，呢個係個精髓。咁啊當然咧要配合裏邊嘅星嘅。睇下嗰粒星咧，系咪在于一个秒黄平衡嘅问题啦？咁、所以变咗可以叫如虎添翼啦。如果你嗰粒星系秒黄嘅话，再加埋嗰四化，如果系吉星嘅话咧，就如虎添翼啦。咁如果系冚嘅，咦？点知有化忌咧？咁就麻烦啦。咁而且咧有十二个宫位嘅，我哋系分布于四个化星喺边个宫位里边。而是產生那種的問題出現呢，就可以知道呢那年的情況是什麼事引致到什麼問題出現了這樣。 因為呢我們說呢，它那個化星呢是根據我們的十個天罡去配合的，那十個天罡只是十種不同的四化星， 是 十個天罡嘛。今年是任，所以問題今年是任呢，是以任為主呢，那個四化星就變成天梁化六，是吧？ 是， 有這個沒有紫微化權，有個左輔化科，還有這個是最後一個沒有曲化忌。問題呢，我剛才說話它很真好，有 marketing， 就是人生為什麼呢？一是就為財，一是叫化六，一是就為權。一系就为名，呢、這个化科科名啊嘛，一系咧就话有边啲嘢需要防范，要小心，呢个就化忌。咁其实人生好多人成世都不过为呢几样嘢讲。咁如果你话你追求另一样精神性嘅嘢，你追求佛学啊或者咩啲个灵界，但系基本上每个人有边个唔系为民又为名为利咧，系嘛？所以咧一睇咧个个就好啱睇嘅。咁我想问阿招师傅啊。今年点样睇个天梁化禄呢？ 嗱，咁喺度咧，我亦都要系同大家讲解一下六权科嘅坊间里边咧个四化系有所不同嘅、哦。 系。 咁咧喺一般你喺电脑嘅手机啊，或者一啲台湾里边书籍咧，都会见到咧今年咧嗰个化科咧系喺个左辅里边出现嘅。 系。 但是呢我的学说呢，例如我跟我的先师啊，甚至乎是比较出名的朱作桥啊的老师啊，他们呢个天干的四化呢和任年里面呢都是有所不同的。今年呢其实来讲我们去看一个化科呢，就并非在个左辅化科。 天府啊。 而是在个天府化科。咁呢一個呢就係、是、所以坊間嘅學說呢，同埋正所謂頭先你都講啦，玩手機有啲 Android 有啲係 Apple、啊、所以呢各有千秋，睇下你認為呢邊一個啱，同埋呢係當事人呢佢點樣睇法咁樣。 咁遲啲我哋慢一步講下左輔化科同天府化科嘅唔同、或者你先阿趙師傅講下天梁化禄先。 好，咁呢首先我哋都係紫微斗數呢同埋個八字嘅原理都一樣嘅，用個十天干裏面起個四化出嚟嘅。咁今年呢就係、是、任人年啦，所以我用任嘅天干呢去化。咁天梁呢就係、是、化禄，咁我哋一定要起個八字出嚟呀，即係等於我哋起個命盤出嚟啦。咁起到個命盤呢我哋叫天盤，天盤再加人盤，人盤即係等於我哋嘅流年盤啦咁樣。所以我哋要起兩個盤咧去分析嘅。咁首先起咗個盤之嘅情況咧，就睇到咧嗰粒宅厄宮咧 就是化绿的，就是天梁化绿。咁咧，而对照我哋嘅人盘咧，系落咗落个仆役宫里边嘅化绿嘅，即系天梁化绿。落咗仆役宫，系透出咧就系泽厄宫，即系咩意思咧？即系今年咧一定系持续性咧都系有啲瘟疫啊、瘟病啊嘅出现。 系 咁啊，落咗边度咧？落咗呢个天梁，天梁系对咩意思咧？天梁系一粒任性。任性就是得到父任啊、祖任啊，同埋咧一啲庇佑嘅意思。而天梁咧，亦都係代表長輩喎。 係。 咁即係話今年咧嘅長輩裏邊，但係咧嘅流年星咧就係朋友宮落宅厄宮喎。即係好肯定今年咧嘅同事們啦、啊，或者係啲比較年紀大嘅長輩啊，或者同性嘅朋友啊，呢方面咧係會有疾病嘅存在。 哦，即係話 COVID-19。其实都是主要是针对年纪大的人。 是啦，天梁是一个任性，是主父母官来的。 是长辈。 是啦，长辈的。或者是一些比较是一些朋友的朋友的爸爸妈妈这样之类的。但是要注意我们的侄厄宫呢，逢是六权科呢，千祈不要有化六化权化科。因为为什么代表它多咯，好咯。多同好在宅里面，即是大家利是所谓是吧？是是，所以呢我们要针对于我们的实的身体了。有个好处，它化禄就是说呢，天梁是一粒良知，还有一粒比较是视线为怀帮人庇佑的星来的，它会医好。 嗯， 就是它一定要经过一些叫遇难情场， 是 即是经过一些困难一些问题，跟住呢就会好返了。咁所以我嘅睇法咧，今年咧嗰个嘅疾病啊，同埋个瘟疫咧，佢一定经过一啲系漫长或者麻烦嘅时间，但系一定会好嘅。 嗯， 叫做系遇难情长，因为有粒化禄喺度。 系、 好啦，咁啊化权咯。 化权啊，紫微化权。 系啦，紫微化权啦。咁紫微化权咧，就喺咗我哋嘅。福德宫里面的明宫，就今年呢就啱啱咁巧呢，就喺我哋嘅府嘅宫位，所以呢逢系流年星呢，我哋一定会睇返嗰年嘅流年，喺府年呢就係人宫，就係、是、我哋嘅明宫嚟嘅。咁其实呢喺个天盘里面呢，嗰粒星系福德宫嚟嘅。咁福德宫对咩意思呢？代表你个心理啦，同埋呢你个思想啦，同埋你嗰个喜好啦，或者你嗰个嘅福分啦，咁叫福德宫嘅。咁呢粒紫微呢同埋天府啊，有两粒星会双星入宫喎，叫做係紫府同缓格喎，同埋一个宫位嘅。亦都係呢今年都有个格局嘅，其实唔错嘅。因为呢我哋会咗有个权科，因为我嘅睇法呢个科呢係天府化科。权科是回咗落命宫嘅，即系话咧，今年咧有个好处，即系话一啲帝座，逢系紫微同埋天府咧，都系南北斗之帝座嚟嘅，两个帝座都喺同一宫位，即系话咧，我哋嘅主事人系相当有压力，但系有个问题，因为咧呢、這个紫微已经系帝座之星嚟噶啦，咁既然佢化权咧变咗太过。掌權啦，或者太過橫行啦，或者專權啦，佢可能咧唔係幾聽民意嘅變咗。咁所以咧引來啲不便啦，引來啲即係唔開心啊，或者爭鬥嘅問題會出現啦。咁所以呢一樣嘢咧，我哋當年咧要反映翻我哋嘅政府啦，或者係中國啦，或者等等咧，或者當事人咧，我哋世界。嘅叫做係主辦人啊，或者主權人啊，佢哋咧要一啲聽取民意啦， 係， 否則咧就會惹來一啲嘅麻煩啦。嗱、咁仲有頭先我聽阿張博士講咧，今年咧嗰、那個逆馬係好強嘅，係絕對，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呢個命宮起自人宮，係一個四馬之地。四馬之地咧係包括咧人身自害，叫四馬之地。咁咧就比較係動盪嘅，喐多啲嘅，即係所以變咗咧，今年咧嗰、那個嘅喐嗰個嘅動盪啊、遷移嗰方面咧，好大機會咧會係流失或者流走。甚至乎咧嗰啲子女啦，子女都係、哦，因為咧我睇翻咧嗰個子女宮嘅太陽係陷咗嘅，同埋陷咗嘅太陽咧，我哋亦都有個睇法嘅，就叫做係日月反背格，亦都係一個格局。 变咗咧，佢会远离啊，佢会系远走他方啊，或者离开父母啊，去外地嘅居住啊，做嘢咁等等。 嗱、我依个题外话咧，赵师傅，我听你讲嘅紫微化权咧，讲呢个权就同呢个管治有关嘅。 系啊， 咁你同管治有关系咪适合我俾我哋嘅？行政领导人才啊，或者我哋呢个系行政长官啊，或者我哋嘅中国嘅领导人听一下， 会啊系啊，冇错， 其实佢哋应该会唔好过分啊，要紫微化权，你用个紫微星要讲。咁而家问题就话你点睇唔睇到咧？呢个赵师傅就睇到呢个做紫微化权去睇到我哋。就會嚟呢個新一屆嘅特首選舉，其實會有啲咩玄機咧？嗱，今年嘅特首選舉咧，講開又講咧，有一個好詭異嘅地方，就而家好多人都係摸唔到，究竟就嚟以前咧就話已經好快已經洩漏咗風聲，或者究竟邊個會入閘啊，邊個選啊？而家就其實都好詭異，好多嘢都好多好多傳聞都唔清晰。一月二十號先開始，下個月嘅二十號先開始提名咯。啊，咁啊，好快應該知道，但係而家仲話任何風聲都冇嘅，北京方面都全部守口如瓶嘅，你唔知道咩情況嘅，係嘛？ 所以變咗呢一個咧，就係個主觀性太強啦，或者只要有自己嗰個目標啊，即係好確認咗自己嘅目標，或者確認咗自己去點樣行，可以叫孤主啊，孤主一喺所。即係好，即係唔會聽民意，或者自己有一套嘅理論都未定嘅。呢個係紫微天府化權星同埋化科星呢個問題。咁有個好處嘅，因為佢化科咧，佢又會去靈活啊、處理啊，同埋去深謀遠慮啊，同埋咧佢會比較細心啊、謹慎咧，佢會去處理嘅。因為咧兩粒星咧都各有嘅好處嘅。因為天府嘅星比較平和一啲嘅，同埋咧中意去諗一啲嘢，去思路一啲嘢嘅。咁亦都佢会系启示到嗰一种嘅好处出嚟都未定嘅。 系 咁啊，好啦，咁我哋要睇化忌星。 化忌冇曲，你要有边方面我哋要小心啊？今年 冇错。嗱，咁呢个冇曲系咩意思咧？喺紫微斗数里边嘅冇曲咧，系财白之主啊，直情系财富嚟嘅。 财星。 财星嚟嘅，系帝，系坐于系庙王之地嚟嘅。 系 咁啊，化忌咧，咁当然啦，梗系财嗰方面咧，就变咗咧叫眼高就手低啦，可能系咪？ 系 或者咧，佢啊或者政府可能佢会出好多钱去救去扶贫或者点样去派济，但系咧个财力啊系有所问题啦，意思就系、 是。冇咁 所以咧，亦係啦，所以亦都係喺財嗰方面咧，會係有啲困難嘅，有啲問題嘅。咁我哋要去睇一年裏邊嘅好壞咧，其實我哋一個要點咧，就睇六同忌嘅問題出現啦。六咧，原來喺侄壓宮裏邊嘅仆役宮；忌咧，原來喺財白宮嘅夫妻宮。 哦。 咁啊，頭先我所講咧，點樣去睇出你咩叫財白宮，咩透出你嗰個夫妻宮咧？頭先我都講咗啦，一定要起一個天盤先，就係、是、以今年嘅八嘅立春日起咗盤先，然之後再令過去我哋嘅流年日人盤，就係、是、我哋嘅人工做命宮咧去睇，所以我哋知道咧嗰樣事係由邊一樣嘢引起嘅。 係啊，咁啊，趙師傅。好多人关心啊！你今年睇嗰个田宅宫如何呢？ 系啦，咁啊田宅宫咧 有个地劫星喎，好似 田宅宫咧，其实咧好肯定咧，就系落咗落个仆役宫里边有粒巨门星咧，就有粒灵星嘅。咁逢系巨门落田宅宫咧，一定多一啲即系口即系嗰啲争拗啊，官非啊。嘅問題出現嘅，咁啊，但係亦都有個好處喎，因為佢有個靈星咧，同埋有個天月啦。咁逢係靈星咧，就一定咧係一個大上大落嘅。 係，頭先阿張博士都講到啦，有好大三起三落啊嘛。頭先張博士講，係 啦，冇錯。所以頭先我亦都同意阿張博士咧，佢講一啲問題，咦，有同我哋紫微斗數係有啲混合，或者有啲係配合，咁所以大起大落。而且咧，我哋亦都要去睇翻咧，原來我哋嘅天府星嘅代表，除咗我哋嘅 天府的南北斗的帝座之外呢，其實天府的都代表是田宅的。 好啊，蕭師傅，我們回來再繼續跟大家說，我們聽首歌先，就再聽新聞。這個就是徐小鳳唱的《恭喜發財》。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大坑东村东满楼同大埔美新大厦再出现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怀疑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感染源头未明。美新大厦有两个不同座向和楼层的单位出现感染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东满楼和美新大厦早前的确诊个案属于较早前的输入相关个案，和最新确诊个案相隔一段时间，相信两者冇乜嘢关系。佢话上月25号，一班由尼泊尔抵港嘅航班多个人确诊，经病毒基因分析发现，两名早前确诊机场员工嘅病毒基因同佢哋相同，相信有机会喺工作期间受感染。呢两名职员分别负责清洁厕所，向抵港旅客派发检测样本樽。仁济医院一名骨科复康病房行政助理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目前在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院方说，这名助理因为喉咙不适和咳嗽，上星期六向私家医生求诊，检测结果呈阳性，接触追踪调查显示，确诊者上星期三同一名病人服务助理用膳，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检疫，他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确诊的助理最后上班日期是上星期五，负责病房文书工作，并不需要接触病人，工作期间有佩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上星期二和四的快速抗原检测结果都是阴性，院方已经为病房进行彻底清洁消毒。一对父女下午怀疑在东龙洲一处岸边影相时，女儿被海浪卷走，父亲落水尝试拯救，两个人最后被救起，父亲送院之后证实不治。事发下午约一点几，涉事的女子年约20几岁，警方根据报案人指，她一度被海浪冲至离岸约50米对开，她获救时清醒，但父亲就昏迷，两人事后由水警轮送往西湾河水警基地，再转送东区医院。有日本传媒引述多个政府消息透露，美国总统拜登可能在五月中下旬访问日本，并举行峰会，讨论区域安全、中国和北韩等议题。报道说，今次将会是拜登就任后首次访日，届时将会安排日本、印度、澳洲和美国的领袖在日本举行四方安全会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记者会中表示，有关拜登到访具体日期仲未确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118点，下跌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4506点，下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95， 日元 114.85， 瑞士法郎 0.923， 加元 1.27， 人民币 6.375，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26， 澳元对美元 0.70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87美元，卖出1803.3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市区气温介乎13至17度，而新界早晚仍然寒冷，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早上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三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现在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83%，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张碧然在新的一年祝大家如虎添翼， 我是张伟基，在这里祝大家龙精虎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氏同仁 祝大家虎年虎虎生威，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 那些年张伟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经典广播剧《龙凤呈祥喜迎春》， 官卿如此之用，怪不得忠孝王狂言话卿乃女扮男装啊！ 阮兆辉， 金圣上抢神同寝，君臣皆少年，爱人必宜嘅。 蔡明辉、李涵主演。2月1日大年初一开始，一齐重温《龙凤呈祥喜迎春》。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每一日起身，有冇谂过可以点过呢？漫无目的，浑浑噩噩咁过，定系为生活设定一啲仪式呢？唔好以为呢啲仪式系一啲框框啊，让我哋堕入一成不变嘅循环。对这本书《生活需要仪式感》的作者李思源来讲，不是这样的。他说， 仪式就是使某一日和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和其他时刻不同，令到你在充满暗潮汹涌起起伏伏的日子里面找回诗意的生活，发现继续前进的微光，并拾起不愿将就普通人生的勇气，找回多彩而且不平凡的人生。 作者李思源乃是网路上的人气作家，他的文字充满正向温情，朴实真挚，读着他的文就好像同一位好朋友倾偈咁，亲切贴心。而作者眼中的仪式感，讲穿了就是一种用心，对事用心去做，对人用心去爱，对日子就是用心去活。 不少人都以为生活的仪式感实践起来，可以简单至出门前给爱人一个亲吻，每个礼拜为家人做一台丰盛的大餐，又或者在睡之前点一点香薰等等。其实不止这样的，作者眼中的仪式感是更聚焦内化，就是为自己重视的瞬间选择一个独特的仪式。 当我们被日子煎熬到坚持不住的时候，作者鼓励我们要将眼光放长、放远、再放大，挨下挨下，你就会在不经意之间发现，其实你早就脱离苦海，将那段最困难的日子挨了过去了。 村上春树曾经讲过， 仪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它让我们对在意的事情心怀敬畏，让我们对生活更加铭记和珍惜。 但愿我们在这里捧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重寻这一份对生活的珍惜和敬畏。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生活需要仪式感》，作者李思源，由元神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前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汤家骅。 高度自治咧，就唔系一个量度性嘅描述嚟嘅，即系有几高或者有几低，唔系，而系描述嗰个自治嗰个范围嘅分野。喺基本法里边系写得非常之清楚，包括我哋刑事法律嘅執行、宪法上嘅執行，都系高度自治之内。 星期六晚上九点，《国安法事件簿》，香港电台第一台。 盛世华章耀香江，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三个营在两水洞地区进入我军伏击圈，邓岳的部队成功伏击敌军，仲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就是这样，我军四十军一二零师亦都同南朝鲜军第一师打起上来。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呢个虎年嘅流年。咁啊，直播室度有岑日飞，电话度有焦燕芳师傅，同埋中华智慧管理学会会长啊张慧能博士。啊，焦师傅，头先你讲开田泽公未讲完喎。 是啊，嗱，咁我哋要睇翻田宅宫，你个天盘嘅田宅宫咧，就有太阴、有火星、有天晦星嘅。咁流年星咧，就个田宅宫咧就落咗落个仆役宫嘅巨门，亦都有个天月有灵星嘅。咁啊，有两粒好星就两粒煞星嘅。好星咧就系、是、天晦天月啦，喺个田宅宫里边。咁即系话咧，其实田宅宫咧今年咧。都有可取之處嘅，因為有明有暗嘅助力，所以相當唔錯。但係咧，亦都係有靈星喎，靈星同埋火星，即係所謂叫做咧起跌交加之間啊，換言之，咁亦都係有啲爭拗嘅是非嘅問題會係發生嘅，有粒巨門星嘅咁樣。咁所以田宅宮咧，我覺得尤其是咧今年嘅天府星咧嘅流年星，亦都係佢個主星天府嘅。咁天府亦都係一個帝座之星嚟嘅。咁咩叫帝座啊？帝座即係話佢住嘅屋咧就比較貴啦、大啦、豪宅區啦咁樣啦。咁所以一定咧貴嘅樓啊，或者一啲有實力嘅樓宇啊，就應該唔係點跌噶啦，應該。 係哦。 咁就係睇翻咧。就是個天府的化科星和紫微兩粒星共存，就顯露到它的實力有那麼上下的。不過始終財力都是差一點，因為今年的財星是發了忌。 我們又要看一下、今年流年裡面的風水。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張博士和趙師傅有沒有研究，就說很多人都說這個所謂每年嗰个九宫飞星啊，飞临个位置都唔同嘅。咁啊，张博士，你有冇留意到今年个能量嘅变化？嗰、那个九宫飞星，头先你讲到话，西方讲美国，咁今年西方好似破财喎，系咪？ 基本上咧，西方今晚去翻我哋嗰、那个元旦盘啊，即系五王居中啊。咁五王居中咧，基本上你知道，雖然我哋講九年重複一次啦，好似好唔準確。咁但係其實我哋配合埋每個地方，佢本身有自己嘅八字，每個立春有個八字，咁咧有啲信息重疊咧，仍然係非常之強嘅。 仍然有用嘅。 嗯， 咁黃居中咧，其實都整體啊，我哋講係黃都象徵一啲災禍事件。 係。 咁西方咧，其實喺嗰個前單盤咧，就屬於呢、這個七七破軍。 係。 啊，咁基本上咧都係是非啊，呢、這個比較多紛爭。反為咧，我哋會睇翻而家我哋叫白雲啊九雲之間啊，咁嗰個咧反為係嗰個離卦同埋嗰個近卦。 嗯。 咁啊，近卦咧，其實今年咧就出現咗南團啊 ，Mira 啊 ，Era 啊，大家知道啊。 嗯。 咁呢個咧就近卦，即係少南。 少南唔係。 之卦嚇，少南之卦。 離卦中女。 係啊，嚟緊就開始離卦中女咧，你發覺咧，即係女團入邊有啲年歲都唔少嘅。 係。 嗰陣未來20年入邊咧，個離卦都有佢個力量喺度。 係 咁，反正今年咁啱就係離卦，亦都係嗰個我叫元旦盤出現啦嚇。咁、所以開始啲女團都會報喜嘅。 哦哦，阿招師傅，你係點睇嗰個壬寅虎年嗰個九宮飛星啊？嗱，我留意到頭先誰都講話中宮係五黃煞啊，其實個病符位喺西南喎。 是咁啊，系啦，病符位就喺个西南啦。咁啊，西南亦都系代表老人家咧，老嘅女人、老嘅主嘅老虎啦，或者系揸权人啦，女人咧会差少少啊。所以今年咧就真系会冇咁理想。 即系女性要小心。 系啦，尤其是比较年纪大嗰啲中女以上嗰啲啦，起码五六十岁以上嗰啲啦吓，即系女嘅揸权人咧都会小心啲嘅。 咁佢比較 specific 啲喎，因為頭先你講紫微斗數講個天梁化禄咧，就係講老人家，冇淨係講係老人家嘅女性喎。 系啦，会差啲，系啦，会差啲嘅，所以特别要小心。咁啊，又咁啱咧，我起咗我嘅紫微斗数盘咧，咁今年嘅化禄同埋化权位咧，原来咧就喺个东北位咧，就系权科嘅东北位。所以今年嘅最有利嘅星咧，同埋好嘅有力量嘅星咧，就系东北。咁咧化禄咧喺南面嘅，喺个未嘅宫位嘅。咁所以南。是理想，同埋个东北是理想嘅。咁每一个宫位里面亦都系代表咧佢嗰个当事人系乜嘢。咁头先都讲啦，近卦啦就系咧东北位啦，少年男仔啦。 少男系啊。 系啦，咁咧就系男咧就系中女啦，即系唔系老女喎，中女喎。咁中女咪又为中女啊，30至50嘅中女。咁又是2024年嘅打后20年咧，都系中女。都系 perfect 噶啦！ 招师傅，而家中女唔系30至50，应该系40至60噶啦。 哦， 我觉得咋 吓，已经系， 因为啲寿命长咗系嘛。 系啊，嗰个寿命长咗，再新年多十年真系会先 啱 啊！就算30都系青年啊，而家都系 嗬。系啊系啊，而家唔系咁早，个个都80-90岁噶啦。所以中女是40至60噶。 系啊，我哋以前咧就30至50中女，我而家退后吓，冇错。 咁但系招师傅，你睇下嗱，如果西方系美国嗰边，东方系中国嗰边，咁今年嗰个九宫飞星西北都唔系好掂，系嘛？ 系啊，嗱，咁西北咧就系、是、一个其实系咪唔好掂咧？我又唔觉得。 西咪西同东啊，往正西同正东。 哦，冇错啦，咁啊正西咧就喺我紫微斗数里边，同埋呢个九宫飞星咧就麻麻地嘅。咁啊正西嗰边咧就叫破财位，系七尺破军啊嘛。 系啊。 咁我喺我紫微斗数咧系戊曲就化忌啊，就喺个戌嘅宫位，即系喺我十二宫位，亦都系喺西方嘅国家。 嗯。 咁啊，肯定财困啦，又系。 系系。 因为呢个系戊曲化忌星啊嘛，所以咧好巧妙咧，喺紫微斗数里边咧，其实可以睇到你嘅风水嘅所在系该年啊，同埋每个人啊嗰个格局咧，边个方位系旺佢。 张博士，你点睇？你点睇而家美国经济嗰个走向啊？ 美国经济走向，其实咧呢个咧，我哋通常做预测咧，我哋又会排埋中国嘅八字啦，香港八字。咁咧就中國八字咧，其實咧好巧妙，喺對上10年啦，2011至到2021啦，咁咧就係行緊一個我哋叫七煞根神大運啊，咁所以咧基本上咧由習主席上場2012年啦，咁咧就提倡人工智能經濟，跟住咧就特朗普上場就 絕對要崩炸，所以又有華為事件啊、芯片啊、什麼什麼。咁所以咧，其實咧，去到2022年啊，中國橫跨十年咧，係行呢個正觀啦，係新字雲啊，呢個係正觀，貴氣非常。呢個正觀主貴咁嘅意思咧，咩叫貴咧？煞咧同埋貴唔同嘅，七煞嗰種我哋叫做啊喺爭雄之中俾人認可。同埋正官嗰種係唔同嘅，正官嗰種貴氣咧，係我哋講啊融入咗一種所謂規律，啊國際嘅規律、國際嘅規則而能夠崛起，所以中國崛起咧形成必然之勢。咁啊，中國崛起咧第一件事要處理嘅咧就係其實美元霸權。咁所以咧，其實我相信美國經濟由今天我哋講啊，即係結構性上面嘅通脹啦。所以今年中國嘅美國所揀出嚟嘅年度漢字啊叫漲啊，啊即係所謂通脹嘅漲。咁結構性係7%，佢哋要去量化寬鬆都要開始要控制。美元霸權同埋軍事力量係互相抗衡，互相支持。咁美元霸權等於美國嘅九陽神功嚟嘅，跟住佢哋受幾多嘅傷重傷咧，都可以好快康復嘅。咁其實我相信喺未來十年咧，中國崛起咧，其實美元同埋人民幣已經形成咗兩個體系嘅，唔係美元一枝獨秀。咁所以如果咁樣睇嘅話咧，我相信美國經濟係唔係講一年啦？我覺得係會十年入邊咧，你係見到慢慢係此消彼長。 哦， 呢個都係一個大嘅預測。 嗱，張博士有樣嘢咧，我哋而家時間唔多啦，我發覺到我漏咗冇講嘅，其實一定要講嘅，就話咧好多人喜歡咧，從今年嘅立春八字。本来应该看中国的，但我们如果要立中去看回香港，那你又会将这个立春的八字和回归那年互相参照。 没错。 那你今年的任人年而回归1997年那个是丁丑。 是。 那你怎样看任人丁丑这个两者之间那个呼应，你是怎样看出你有什么玄机？ 好啊，你讲这个其实我正想讲，因为立春八字是讲前后的。整全个世界每个方位边个方位特别系啲咩事件啦，同埋每个行业啊，头先我特别系喺行业度讲啦。咁翻中香港八字咧，我哋叫火牛啦、丁丑啦，跟住火马啦、丙啦，跟住咧就木龙啊、甲辰，跟住木嘅鼠嘅甲子。咁我详细唔讲啊，我只系讲而家行紧嘅叫地己酉大运。 系 对上一个咧叫戊申大运。几谋开始去到几咧？其实呢廿年咧个房个楼价咧不断地飙升。几运咧啱开始咗冇耐嘅啫，因为由2019年开始，所以2019去到2029啊，其实个楼价系我哋讲啦，系细嘅波浪一定有，大嘅一定飙升。所以大家记得咧，喺2008雷曼之后咧，其实楼价就开始上，所以谋同埋几廿年咧，嗰个楼价就飙升好紧要。咁啊，呢個幾十年啊，即係我哋由2019開始啦，十年咧係叫幾有運咧，係兩個甲木係爭合嘅。爭合咩意思咧？就周邊嘅城市咧係搶香港嘅一種競爭力啊，包括咗新加坡啊，包括咗大灣區啊。咁所以呢個咧第一個大嘅事件啊，喺未來十年香港真係要自強。 係。 咁啊，另外咧，今年係任人年啊， 任 人年咧係任丁合，任水咧好 任丁合木喎。 是啊，其实壬水好特别嘅。今年第一件事啦，因为人木啊，香港嘅日柱系日甲木啦，所以香港咧今年嘅生命力好强嘅。香港今年整体系好事嚟嘅，尤其是劳工市场，因为今年因为好多人移民咧，其实啊好多系有工冇搵唔到人嚟开嘅。咁啊，讲翻呢个人木，因为开始个甲木喺地支出现啦吓，头先我所讲刚同埋支啦。是叫有气有力啦， 因为人呢个要讲噶，呢个我哋叫做地支藏罡， 冇错。 呢个人支啊，里边藏有甲木，藏有丙火，同埋呢个系戊土， 冇错冇错。冇错。帮我讲一讲个最玄机，今年一年咧就系个壬水上天干咧，系属于人性，人性主权嘅， 系 主权。因为意思咧，就香港政府其实咧喺今年会特别系想有所作为，但系一事无成。因为任丁合作咧，佢发挥唔到，一上天光佢就想有所作为，但任丁合咧就一事无成。咁所以咧呢个系香港今年比较，我觉得系可惜嘅一个地方。第二件事咧就系呢个任天干一合嘅话咧，其实八字我哋讲天干合嘅， 系 咧天干一合嘅话咧，其实一定象征相应嘅十神会有变化。因为任水啊，呢个讲系权嘅中心咧就叫六手。 所以今年是特首選舉啦。如果大膽假設啦，即係喺呢個香港八字， 係睇到 特首會變嘅，今年特首一定會變嘅。啊，呢個就係今年我哋見到嘅象。 即係你覺得阿林鄭月娥又唔會連任？ 喺實數裏邊一定係。 哦，一定係。 喺實數裏邊講。 啊，但係好多人諗住佢會連任喎，你覺得佢會換？ 非常之困難。如果我哋從八字嚟睇，非常之困難。從香港八字嚟睇，非常之困難。 我嗱。我是张博士，我是路边社消息、 啊、 我所得到来一些路边社消息呢，因为我不讲、啊、就说内地的领导人是曾经是为到我们那个特首的新一届特首换换人呢、 啊、 是试过是闹大家和拍台和。 好正常。 啊、正常啊，你觉得 好正常，谁可以理 解，即是里面有意见呢、啊，即系究竟系佢俾佢继续定唔继续咧？佢哋都有意见，所以曾经系拍台闹交。 呢个系去到中国嘅八字另一个问题，就系、是、中国呢个系格木为日主嘅。 系 嗰、个人性任水上天光咧，其实都系个权力嘅斗争嚟嘅。所以任人啊，甚至呢一年咧，内部啊嘅矛盾都仲系好白热化。 所以你依个讲法咧，你话你从个八字去睇，话依个特首可能会换人咧，又呼应翻头先阿招师傅讲嗰个紫微化权，招师傅同唔同意啊？ 系 啊，我非常之同意啊，因为佢自己有自己嗰个睇法，佢系化权啊嘛，有自己嗰个嘅所谓一意孤行啊，或者佢会唔听民意啊，佢自己有自己嘅一套咯。 啊，所以依个系好诡异啊！我哋都知道个问题就话因为。其实我知道呢，我听返嚟消息係有啲好多人传闻嗰啲人选呢，其实呢有啲人呢係呼之欲出但係未蒲头嘅。 嗯。 好快可能就蒲头。嗯、所以后先啊张博士讲到呢，佢话今年係水虎。咁呢、嗯、就其实就比较亲切啊，张博士比较亲切嘅讲法呢，啲人话点样嚟只水虎啦，其实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形容啊，张博士。水就为黑，所以那只是一只黑虎。啊、我们经常讲话木水夫主是吊睛白牙虎嘛，他不是白虎啊，白虎是属金啊， 哇 又晒，依个就黑虎，黑虎 黑色嘅、 啊、黑色虎又冇白虎咁杀气噶，啊变咗你变咗又依个特色啊，见咗你好有趣啊，你变咗佢个发展系点样样？所以就，仲有一样嘢，阿张博士，你讲讲嘅，其实，都提两句啊，仲翻好少时间咧。其实从嗰个易经嘅推算啊，今年个直年卦啊，张博士，你可唔可以讲下？ 直年卦咧，我就冇特别睇。 记制卦，今年嘅阿邵康志佢哋批咗今年嘅直年卦叫记制卦。记制卦表面又暗象，当位其实佢其实系吉中藏凶嘅。 记制系啊。 啊。 水火忌制咧，其实咧呢个卦咧，其实始终都系叫水火嘅相克啦，跟住紧接位叫忌制啦。 啊， 咁所以咧忌制咧，其实我哋叫 game over 咁解啫。 啊 ，game over 咁即系 start new game。咁呢个忌制卦，如果我讲 game over 嘅话咧，咁呢个都系可以睇成一个阶段嘅结束。头先你见到我开始讲嘅时间咧，呢个玉火凤凰，今年咧其实系好多嘢咧，过咗今年之后咧，过咗呢个壬寅年之后啊，世界唔同咗。 嗱，记制卦我讲几句啊，一句咧就系话咧，佢成个卦词里边咧，佢好重要嘅讲法、嗯、叫做初吉就中乱， 冇错， 即系初初表示系好，但系个结局都系曳嘅，所以叫做吉真藏凶，同埋记制卦咧、那个初九咧叫做狐其尾啊，即系个狐狸过河就浸湿条尾，咁咧就变咗好似而家我哋讲话，哇！而家问题又话要个 COVID-19 告住你，其实只系狐狸浸湿尾啫。去到后尾到上六嗰爻啊，叫做狐其首啊，个狐狸啊浸湿个头啊， 系啊， 所以衰嘢仲未中冇未蒲头啊，陆续有衰嘢嚟。 记制卦我自己个即系个改个名叫 Game Over 咁解。 Game Over 好啊， 系啊 Game Over， 但系咧最更重要咧就系咧易经咧系讲周而复始啊， 系。 於是咧，後緊接嘅 就未制， 我就叫未制，即係話搭一個 new game。 係啊，好啊。 咁好多嘢咧，其實真係推倒重來嘅。今年過咗之後咧，其實世界好多好多嘅規律係唔同咗。 好啦，咁啊，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聽晚嘅節目咧就係阿林以樂同埋司徒永富同大家講幸福和好習慣。跟住落嚟嘅節目就係那些年張偉基嘅音樂節目，最後一首歌就係任賢齊同埋農夫。唱劇《紅包拿來》，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 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啊！尖沙咀二，潮州话嚟啊！ 恭喜发财，新年。 北京、上海或是台北、香港，南方、北方的南方、女方，新年见面都一定要讲恭喜再恭喜，不要想着过去，新一年开始，不要再多犹豫，对着爱的人要表达你的心意，不要收在心里，大声说我爱你。 对面的女孩一起 say hi， 这里的男孩都非常的帅，春天的花朵们朵朵的开，跟着我就能够找到。 说出来不用客气，不